下一刻轻松送给你。小薇呀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在下一刻轻松送给你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黄品源演唱的小薇。为了不使自己的音乐风格过于单一，黄品源在自己的专辑中收录了一些其他创作人的作品。在上海通过朋友的介绍，他认识了孔佳和张震这对夫妻。丈夫孔佳谱曲，妻子张震填词，为黄品源写就了一首歌曲《永远有多远》。然而这首歌曲还没有写完，孔佳就因肺癌去世了。无论是黄品源还是音乐的制作人，谁也不愿意去催促张震，因为他不仅失去了丈夫，而且还怀着几个月的身孕。没有想到张震主动找到了黄品源，说一定要把歌词填完。于是他把对丈夫的思念写成了歌词，整首歌曲当中充满了全是真情真意。说到这里，让我们来静静地聆听这首《永远有多远》吧。 独自走在寂寞的街道，有情侣在拥抱，似曾相识爱的情节。秋天的最后一片落叶，随着爱已走远，我却还是不停怀念那一年。在秋天相识相恋，牵手说着永远，像风筝断了线，却忘了说再见，说永远会有多远。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，正义若能感动天，为何爱却留在原点。说永远能有多远，爱你的习惯不会改变，记忆中每个细节纠结我的思念。却还是不停怀念那一年。在秋天相识相恋，牵手说着永远，像风筝断了线，却忘了说再见，说永远会有多远。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，正义若能感动天，可爱却留在原点。说永远能有多远，爱你的习惯不会改变，记忆中每个细节纠结我的思念。想要遇见却不能遇见，想要忘却又不停思念，身边却离我那么远。说永远会有多远，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，诚意若能感动天，为何爱却留在原点。说永远能有多远，爱你的习惯不能够接着我的思念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，跟您聊一聊歌手黄品源。黄品源有一首很受人欢迎的歌曲叫做《海浪》。在录制《海浪》这首歌曲的时候，黄品源因为过度投入情感而落下了感动的泪水。录完一遍以后，黄品源回忆起了歌坛十年来的起起落落，心中充满了感慨，坚持要制作人为他重录这首歌曲。再次重录的结果也让所有的工作伙伴感动了，差点也跟着落泪。那就让我们听一下《海浪》这首歌曲，听一听歌中的真性情。 真走掉，看不见听不着，想不成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只狗，一杯酒一夜，一下子变老，爱怎么能消失掉。床底下书桌上是从人行道向前不断的奔跑，痛追来了甩不掉。我听见海浪的声音，站在城市的最中央，我想起眼泪的决心，你说愿意的那天起，后来怎么消失去，再也没有任何音讯，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。 听完了黄品源的海浪，司机韩涛继续跟您聊一聊我国台湾的著名歌手黄品源的故事。如果让黄品源选择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人，他一定会说是他的亲哥哥黄品杰，因为这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兄长从小到大都是他最贴心的人。小时候每当黄品源打架，哥哥都会站出来帮他。中学时代他又与同样很有音乐才华的哥哥一起在西餐厅唱歌。对于黄品源来说，那些和哥哥在一起弹琴唱歌的日子是如此的美好和难忘，以至于后来和哥哥分开依旧在台前唱歌的黄品源，在思念中写下了日后在歌坛广为流传的《兄弟情》。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黄品源和哥哥黄品杰演唱的《兄弟情》，体会一下歌中兄弟的感情吧。 轻轻的吉他声，哦，我深深的思念，竹外去奋斗，是否想念弟弟我？嘈杂的虫叫声，把我绵绵的挂念。在外当兵的你，是否烦恼过天气？在哪里可以寻到这份情？ 听到的是黄品源和黄品杰两兄弟演唱的歌曲《兄弟情》。黄品源在生活中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，不仅对自己的家人，对他的朋友同样如此。黄品源曾经与莫文蔚合唱过一首《那么爱你为什么》。在黄品源的心里，莫文蔚是一个非常敬业的艺人，和莫文蔚在舞台上让他感觉很像是在演一出对手戏。合唱时他觉得莫文蔚会让自己充满了灵感。莫文蔚是他的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也是一个很好的艺人。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吧，听一听他们合唱的歌曲《那么爱你为什么》。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，是看破是软弱，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？如果是种解脱，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？那么爱你为什么？ 你啰嗦，恨不得你跟你认的是我，你讲也讲不听，听又听不懂，我也不会做，你做又做不好。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？ 面对陌生女或肯定困难的生活，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笑我，笑我的落魄，也笑我的执着，也许吧，他爱你比我多。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，是看破是软弱，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？如果是种解脱，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？那么爱你为什么？ 听完了黄品源和莫文蔚演唱的《那么爱你为什么》之后呢，最后来说一说黄品源和任贤齐的兄弟之情吧。曾经有人问起黄品源最不喜欢任贤齐哪个方面的时候，他不假思索地说讨厌任贤齐节食，每次跟他一起吃饭总是两根青菜一个汤就够了，弄得黄品源都不太好意思点太多。好了，说到这里呢，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要到站了，跟您详详细细地介绍了一番黄品源的成长的历程啊，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有所收获呢？最后为您送上这首由黄品源、任贤齐、陈升演唱的《三月小雨》，歌声当中四季寒涛，非常感谢各位的乘坐，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风儿，你要轻轻地吹，吹得那满园的花儿醉。风儿，你要轻轻地吹，莫要吹落那我的红蔷薇。在我的身上， 打在我的身上， 雨水洗去我的忧伤， 洗去我的忧伤， 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， 打在我的身上， 雨水 洗去我的忧伤， 洗去我的忧伤。 哎呦，谁在眨眼眨个不停？哎呦，谁在眨眼眨个不停？天也悠悠，地也悠悠，尽头让笑吧笑语踏在我的身插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。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